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8月31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前来拜访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 C. 阿尔哈吉·阿马杜·盖及其一行，并进行了交谈。